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. My friend, I'll say it clear, I'll state my case, of which I'm certain. I lived a life this full, 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byway. Much more than this, I did it my way. Regrets, I've had a few, but then again, too few to mention.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.Exemption.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,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. Oh, and more, much more than this, I did it my way. Yes, there were times, I'm sure you knew.It all more than I could chew, but through it all, there was doubt. Oh, yeah, there's been a doubt. I faced it all, and I stood tall, and did it my way. I've loved. Laughed and cried, I've had my fill, my share of losing, and now, as tears subside,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, and may I say, not in a shy wayOh, of me, I did it my way. Oh, what is a man? What has he got? If not himself, then he has not. He said the words he truly feels. If not the words, yeah, what a deal. Let me show

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 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亲，重磅好消息，969主播带你过周末福利大派送特别推出，主播带你看电影，6月23日12点25分，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，969主播首次大型观影活动，诚邀忠实听众免费观看侏罗纪世界二，只要2步：1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2发送我要看电影，添加主播微信报名，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2张。活动明细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，观影地址南三环西路凯德梦5层，快来参与吧。 下一步拉长的影子，嘲弄的回顾，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，以及花掉一滴泪，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？

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开车不看手机，经典的音乐陪伴着你，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安全温馨的行车环境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为什么告别离？都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每当夕阳西沉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财政部昨天发布了报告称，2017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3.6亿元，比预算减少了17.87亿元。国家药品监管局近日表示，为了让患者早日用上救命药，进一步简化了境外上市新药的审批程序，取消了进口药品逐批强制检验等政策。审计署日前指出，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还存在形式主义、弄虚作假等现象，已追回或盘活资金6.64亿元，处理处分231人。国家认监委与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发文，要求一卡通的认证机构应该按照规定，对取得认证的产品及生产企业实施有效的跟踪检查。生态环境部昨天表示，21号至23号，全国大部分的空气质量优良，局部地区轻度污染，华北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，个别城市可能出现臭氧重度污染。世界杯 B 组第二轮，葡萄牙以1-0力压摩洛哥获得胜利。 A 组的第二轮，乌拉圭1-0战胜沙特阿拉伯，携手俄罗斯提前晋级16强。在18号的盲人足球世界杯中，中国国家盲人足球国家队以2-1的成绩力克劲旅俄罗斯，获得季军。 之中，连风都不自由，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，是爱的蛊惑，让我有心起贪求的念头，有多爱我，够不够久，会不会走，藏在柔顺背后，你忠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，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，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收，停不了手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，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《太想爱你》。各位下班路上好啊，我是泽林。 大家好，我是亚威。 哎，今天呢是夏至了啊。 嗯，夏至已至，祝大家夏至快乐。 哎，对，其实今天要聊到的话题也是和夏至有关啊，因为是夏至嘛，北京人讲究是吃面啊，这个 冬至饺子夏至面， 对， 北京人的讲究。 对，也想和你聊聊呢，其他地方的朋友，你们那里选择吃什么呢？啊， 其实今天早上来到单位的时候，跟泽林有聊天，然后，泽林跟我说今天是夏至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嘛，然后在北方上学，然后也在北方工作，导致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就是每次一听到别人跟我说这个， 节日了，到节日了， 又是一个什么节气啊？又是冬至啊，还是立冬啊？ 对，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，是又要吃饺子， 又要吃饺子了，什么时候都吃饺子。 因为我发现很多节气在北方都是吃饺子的。那其实北京的规矩呢，就是冬至饺子，夏至面。 没错，北方这边的习俗就可能是吃饺子比较多。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呢，也有不同的

成了习惯，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，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，听明天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，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《阴天快乐》啊。 这首歌虽然叫《阴天快乐》，但是今天这个太阳一天 有点 挺大的，因为今天是夏至啊。 没错， 看到外边还是大太阳。 也希望就是用这首歌来预示一下吧，希望大家赶紧下下雨吧，拯救一下我们啊， 度过一下这个太阳炙烤的季节。 没错，我们接着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。今天的互动话题内容是和你聊一聊你们家的夏至选择吃什么呢？ 嗯，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。有一位叫做五月的朋友说啊，他说我老家是无锡的，我们的习俗是在夏至这一天早晨要吃麦粥，中午吃馄饨，取馄饨和和之意。 嗯， 哎，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 有意义，挺有意义的啊。就是江苏这边啊，也算是南方嘛，然后跟北方还是不太一样了。 没错 啊，还有这位听友其实就是北方听友的代表吧。 嗯， 夏天这一天当然要吃凉面条，也就是过水面了，冬至饺子夏至面。我是山东的，这跟北京是差不多的。其实感觉好像这个习俗最开始也就是山东这个过来的。 没错，这位叫做晨曦的朋友，其实过水面确实挺爽的，在夏天。 嗯，夏天这个酷热难耐，一定要吃一些凉爽的啊，生冷一些的食物。 来一碗凉面条， 喝点绿豆汤。 没错， 夏天的时候呢，也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的饮食习惯能够注意一些，然后能够度过这样一个酷暑。 没错，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。关注我们的经典969官方微信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你们夏至吃什么。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。